东岳列传第54。闽越王吴诸及越东海王姚者，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，姓邹氏。秦以并天下，皆废为军长，以其地为闽中郡。及诸侯叛秦，吴诸姚率越归鄱阳令吴芮，所谓鄱君者也，从诸侯灭秦。当世之时，相及主命福王已故，不复楚。汉击相及，吴诸姚率越人左汉。汉五年，复立吴诸为闽越王，望闽中故地至东也。孝惠三年，举高帝时越公曰：闽君尧功多，其民遍富，乃立尧为东海王，都东欧，世俗号为东欧王。后数世至孝景三年，吴王必反，欲从闽越，闽越未肯行，独东欧从吴。即吴破，东欧受汉垢，杀吴王丹徒，已故皆得不诛，归国。吴王子子居王走闽越，愿东欧杀其父，常劝闽越击东欧。至建元三年，闽越发兵为东欧，东欧时进困且降，乃使人告及天子。天子问太尉田汾，汾对曰：越人相攻击，故其长，又朔反复，不足以凡中国往救也。自秦始弃扶蜀。于是中大夫庄祝结汾曰：特费力弗能救，德弗能复，诚能何故弃之？且秦居咸阳而弃之，何乃越也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及天子，天子扶朕，必当安所告诉，又何以子万国乎？上曰：太尉未足与计，吾初即位，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，乃遣庄祝以节发兵会稽。会稽太守欲拒，不畏发兵，祝乃斩一司马，欲一指，遂发兵扶海救东欧。未至，闽越引兵而去。东欧请举国喜中国，乃悉举众来，处江淮之间。至建元六年，闽越击南越，南越守天子曰：不敢擅发兵击而以闻。上遣大行王辉出豫章，大农韩安国出会稽，皆为将军。兵未于岭，闽越王颖发兵拒险，其弟于善乃与相宗族谋曰：王以善发兵击南越，不请，故天子兵来诛。今汉兵众强，今即幸胜之，后来亦多，终灭国而止。今杀王以谢天子，天子听罢兵，故亦国完，不听乃力战，不胜即王入海。皆曰善，即纵杀王，使使奉其头至大行。大行曰：所未来者诸王，今王头至，谢罪，不战而云，立莫大焉。乃以便宜按兵告大农军，而使使奉王头持报天子，召罢两将兵曰：颖等守恶，独吴诸孙姚君丑不欲谋焉。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姚王，放闽越先祭祀。于善以杀颖， 威行于国，国民多属，且自立为王。尧王不能矫其众持政，天子闻之，谓于善不足复兴师，曰：于善硕于颍谋乱，而后守诸颍，师德不劳，因立于善为东越王，与尧王并处。至元鼎五年，南越反，东越王于善上书，请以族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及吕嘉等，兵至揭阳，以海风波为解，不行持两端，因使南越。及汉破番禺，不至。是时楼船将军杨浦使使上书，远便引兵击东越。上曰：士卒劳倦，不许。罢兵，令朱孝屯豫章梅岭待命。元鼎六年秋，于善闻楼船请诛之，汉兵临境且往，乃遂反，发兵拒汉道，号将军邹立等为吞汉将军，入白沙、武林、梅岭，杀汉三校尉。是时汉使大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弗感激，却就便处皆作魏诺诸。于善刻武帝玺自立，诈其民为妄言。天子遣航海将军韩岳出勾章福海，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浦出武林，中魏王温书出海岭，越侯为歌船下赖将军出若耶白沙，元丰元年冬衔入东越，东越速发兵拒衔，使逊北将军守武林，败楼船军数校尉，杀长吏。楼船将军率钱塘袁忠古斩逊北将军，为豫儿侯，自兵未往。故越眼侯吴阳前在汉，汉使归谕于善，于善弗听。即恒海将军先至，越眼侯吴阳以其一七百人反，攻越军于汉阳。从建成侯敖与其帅从游王居谷谋曰：于善守恶，解守无属，今汉兵至，众强，既杀于善，自归诸将，倘幸得脱。乃遂拒杀于善，以其众降恒海将军，故封游王居谷为东城侯万户，封建成侯敖为开陵侯，封成眼侯吴阳为北石侯，封恒海将军岳为暗道侯，封恒海校尉福为了营侯。福者成阳公王子，故为海长侯，做法师侯，就从军无功，以宗室故侯，诸将皆无成功，莫封。东越将多军，汉兵至，弃其军降，封为无锡侯。于是天子曰：东越侠多祖，闽越汉，朔反复，赵君立皆将其民习处江淮间，东越地遂虚。太史公曰：越虽蛮夷，其先岂常有大功德于民哉？何其久也！历数代常为君王，勾践亦称霸，然于善至大逆，灭国千众。其先苗裔尧王居谷等由上封为万户侯，由此之越世世为公侯矣，盖与之于列也。